系，我哋咧就提到咧，即系啱今朝嗰个新闻听翻嚟咧，都系有啲黯然咧，就英国多咗两万几宗嘅感染啦。 嗯， 咁咧我哋喺伦敦啊，或者英国其他地方都要发现咧，即系如果酒吧系一个好重要嘅聚集点嚟嘅，即系我就唔系好明点样十一点早餐都饮啤酒，系啦，即系话佢哋一定要伴住噶啊，无论一日作息嘅咩时间。咁啊，系咪冇常識咧？即系如果咁樣，即系你其實 飲冇問題，你喺屋企唔飲得咩？ 即系呢个有少少英国文化啦，因为我都喺英国住咗一排，我讲两句咧。即系佢英文咧，呢个酒吧叫 pub 或者叫 pub house。咁 pub 咧就 pub 啊，代表咩咧？就系 public house。咁咩意思咧？就系、是。其實係佢哋一個社交嘅重要場合嚟嘅，咁、尤其是即係冇咁科技冇咁發達嘅時候咧、資訊冇咁流通啦，咁、public house 咧、那個所謂公共嘅屋啦嚇、就要嚟交換信息係最重要嘅、村落與村落之間啊，上層與下層啊，咁所以咧對佢哋嚟講呢個係真係文化嘅一部分嚟噶啦，咁啊唔去咧就攞佢條命嘅。 呢啲文化都係啲有閒階級嘅啫，如果係。农业时代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的农民或者你的牧民见到太阳就嗱嗱声开工咩？一日之计在于晨，你得闲拍嗰啲咧，你唔系庄主都系贵族都系咩噶啦？ 系系， 你早餐唔系瞓喺床度食嘅咩？ 咁但系无论如何咧，即系就算喺低下阶层都好咧，喺现代嘅英国社会咧，就真系 pub 对个文化对佢太重要啦。 而 pub 系一个动词添， 系冇错，系啦系啦，即系我哋可以去主动去接触其他嘅人添啊，系啊。 咁啊，点啊提先啦？ 系 咩叫常识咧？咩叫通识咧？依我愚见咧，常识系等于算术，一加一等于二，二三如六。这个二一添作五，三一三正一，这些是常识来的。通识呢可能就是历史科比较适合叫通识。因为香港历史这样、香港历史是怎样的、200年前香港无声无受没人知道的、得几个农夫得几个渔民在上面。最多还有一旁兵丁在捉走私。咁啊，俾大英帝国殖民咗以后，咁就变成一个国际港口，或者讲一个军港啊。一次世界大战嗰阵时，远东嘅舰队一大半都喺香港，天然良港冇得好讲。维多利亚真系犀利。好啦，咁啊，又变成金融中心，前少少又变成工业中心，咁啊，九七以後就變成大灣區裏面一個老二、老三定係老幾啊？唔知啦。咁呢個我頭先講嘅咧係事實，係歷史，但係有立場嘅，有觀點嘅，佢裏面有思考嘅。請教下文教授啦，可唔可以咁講咧？常識就係一個句號，通識就係一個問號。 咦，几好啊呢一、這个。咁但个句号呢就冇完嘅。即句号唔係完结嘅意思啦。因为我都知道呢点样对常识嘅运用係随住即要合时宜。即好似以前咁，我哋对于呢个电子科技啊高科技呢即唔当常识，而家呢就真係常识到点呢，你唔係嘛，你唔識用个 apps 呢、即当常识㗎喎。係、 咪 即係日新月异嘅嘢都变成咗常识啦。咁问号係非常非常之对。所以呢其实通识教育呢个理念作为一个理念呢永远都行唔完嘅。 通识教育的观点呢又有官方观点又有民间观点、又有百家争鸣又有即是一家独大不准讲任何不好听的说话、如果文教授你讲了一句说话使到我感觉得不安的话呢、可能你就要找陈律师倾倾 、是不是 触犯了国安法我不安、 甚至不是犯了自己而是怀疑你有没有聘用到一个讲说话有违国安法的人、即譬如在你的职的办公室都已经有收到口信 咁啊，所以我點解一定要同阿陳律師做好朋友嚇？即係、啊、叫佢提供一啲常識俾我嚇。 唔係新有乜啊嘛？ 我冇，我冇啊，唔咁啊。 咁你驚咩？ 你係啊，唔係嘅，因為喺你嘅即係喺你嘅名字之下，或者同你同寫字樓都會噶嘛。我哋一陣間就會講下啦。咁啊，身為教師，事實上係即係所謂常識同通識，甚至而家通識教育成為一個課題。不過呢，我們很快就會去轉到去為什麼會有通識教育這個理念出現、 啊、 但是呢、其實我先講一下常識先、嗯、因為我們都覺得、欸、常識就是常識的啦，你就一定 知道常識你剛才已經講了、啊、現在是常識200年前未必是常識、 嗯、 1000年前想著是太陽圍著地球轉是常識、 嗯、 那這些是隨著這個科技日新月異，人的眼光看得更遠看得更深，以前那些成為很高深的東西都已經是常識了，這個就是社會發展和人類發展了， 是， 但是這個發展的過程呢就關通識事了、 嗯、 即是由於你的腦是轉了的嘛、 嗯、 你的聰明了的嘛，你大腦那些皮層那些溝是深了的嘛不是啊，我們現在看回、今天的小學課本就覺得喂，呢啲以前我哋初中先學嘅喎， 甚至大學先教 啊，大學都唔知道啊，大學知道 computer 咧，係咯，我即係回應翻文傑話，講翻咩叫做常識先啦、 嗯 啊、即係通識其實仲大啊個題目。嗱、 嗯嗯、 常識咧，其實我覺得有少少誤解嘅社會上面。嗱、 嗯 啊，我要用英文講咩叫常識咧、 嗯嗯？ 英文咧就有人叫 common sense 嘅。 嗯， 即係常識就係 common sense， 其實我覺得係錯嘅。 嗯 ，common sense 咧，即係我哋口頭廣東話，你有冇 sense 㗎？嚇、 啊， 你有冇 common sense 㗎？ 咁、 其實呢個咧係唔係講緊一個知識嘅問題嘅？ 嗯， 係講緊你作出一啲判斷嘅問題嘅、 嗯。 你都冇 common sense 嘅。 嗯， 嗱、啊、呢、這個係講緊判斷，所以咧常識咧就唔應該譯做 common sense 嘅，應該譯做 common knowledge。 係、嗯，我、哦、明白你意思。啊！但係其實日常生活都係會兩樣嘢結合嘅，即係譬如話啦嚇，我覺得唔係我哋嘅知識最重要，譬如人情世故，呢啲又唔係屬於知識， 嗯、 有啲説話唔應該講，或者係你要顧一個後果咁樣樣啊，即係呢一個咧，我哋就會話，唉，係屬於常識，但係好難教嘅常識。 可見咧，即係教育要從呢個小孩子扎起。啊，文教授，雖然你仲即係年少，但係你已經唔係無知啦。咁你係知道咧，有啲嘢咧係唔可以講真話嘅。啊，咁已經屬於通識嘅範圍啦。嗱、啊，就講而家香港97前同97後個言論自由嗰個尺度。 嗯。 啊，我哋做傳媒嘅就好明顯係不斷收緊。 係。自我檢查咗。 呢句客氣咗啦，其實係不斷勒緊。勒緊啊！咁、 嗯、 你啊，呼吸困難噶啦。呢啲通識，我諗提出嚟係作為一門課，會唔會就係即係言論禁忌，甚至係洗腦嘅一個前奏咧？啊、 嗯， 因為通識係有課本嘅，係有標準答案嘅，係要考試嘅，係咪啊？是不是要 有没有标准答案、啊、 其实是没有 的香港是没有的。 它是很多开放性的问题。 也 没 有标准课本、 课本的教材呢就大家一起找、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你的教材如果你选的教材不是挺啱听呢 你可能 会失去教席都未定。这样东西还高张等你 自我审查。佢仲慳翻添，啊！佢揦住支棍喺度等住波就得噶啦。 啊！但馬鼎盛講開呢個通識教育，我講多少少咧，即係香港中學嗰個通識教育，即係出咗嗰個問題啦。括號quotation 問題啦嚇。嗱、啊，佢其實喺2012年開始推嘅、 嗯， 就喺中學度所謂推一個叫通識科。咁、 嗯、 通識科其實個 syllabus 咧，即係佢話有六個單元要教嘅，係咩咧？就係、是、第一，自我與個人成長。 係、 第二咧就係、是、今日香港。 嗯、 第三個單元咧就是、現代中國。第四咧就是、全球化。第五咧就是、公共衛生。第六咧就係、是、能源科技與環境。嗱，其實好廣博嘅，你睇到。咁頭先阿馬鼎盛提到啦，咁個特點係咩嘢咧？就係、是、個人觀點嘅，冇標準嘅教法，亦都冇標準嘅答案嘅。咁、那個目的咧就係、是、培養學生嘅 思辨能力同埋批判态度。即 系 所以 插一句啦，即系请教一下，如果冇呢个标准答案，点考试咧？点评分咧？ 所以呢个就 百花齐放。 所以嗱，呢个咧就系当年2012年推出嚟嘅。咁所以嗱，香港经过去年咁多社会运动咧，其实有部分人咧就归咎咧，其实点解后生仔嗰啲思想咁？反动呢其实就因为通识。 不是而家啲后生仔思想咁反动啊你千祈唔好一足高打死一船人。 我话有人咁讲、 啊。千祈唔好咁样。 我话有一部分人呢就归咎通识教育呢、就引致呢样嘢。 嗱 咁所以推出嚟嘅时候个目的呢其实你睇到其实係良好意愿嚟嘅。即係希望一个学生呢有多角度思维啦、 嗯、 有批判性去睇一件事。 咁、 当然啦其实所有嘢都係 try and error 嘅即係你要试一试嗰样嘢先知得唔得嘅。咁、当然有人就觉得啊呢、這个通识教育呢係一个完全失败嘅。我个人都唔觉得係嘅。我觉得其实 no, 我觉得一个即係对年轻人嚟讲係好好嘅事。 係呀冇错。咁、你当然你剛才讲个评分标准啦、你知道我就即係成日都改卷嘅。咁、因为譬如你教哲学咁啦哲学呢如果你係哲学史咁你就有一啲即係標準的答案的、即係譬如話，呢一個哲學家佢被標籤為經驗主義者咁樣，咁點樣去理解啊？即係佢喺經驗主義呢個思潮裏邊嘅思考嘅亦模式裏邊推進啲乜嘢，帶提啲咩新嘅嘢都可以考嘅，係哲學史。但係哲學問題本身咧，我哋評嘅時候就睇佢有幾深嘅所謂 argument 啊，即係話。辯論的能力、啊、或者他說他認為這樣看才對的咁即係呢個，譬如話中古哲學裏邊嘅嗰五個關於上帝存在嘅論證、請批評咁樣，咁、你就可以嗱，無論你係贊成佢成立確立到，另外亦或唔確立到，你都要提出你嗰個 argument 啊，點嚟翻 嗰個 辯證 啊， 辯論啦、啊，咁即係咁，雖然有啲。即老師怎樣看一件事但他又覺得咦你都想到幾深層或者你都推到幾遠那你可能呢就是那個破敗感就在最後一個推理裡面、那你又扣回一些分但你覺得咦他真的很 thoughtful 即很有思考性很全面那那裡就拿分咯 即你六條裡面通識的這個事項呢包括一个中国现状即或者现代中国。 是现代中国。 咁呢条非常之重要嘅因为老实讲喺殖民地时代呢教育里面系唔会涉及呢啲咁敏感嘅政治问题嘅。咁而家涉及咗系好有必要等佢知道。咁但系真正嘅中国历史或者真正嘅中国现代史啦、或者话共和国嘅七十年历史啦系点样嘅呢我諗大多数嘅人更是大多数的学生是不知道的。比如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面 ,1949 年11月1号宣布、如果你看一般的这个书或者刊物或者即报纸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个是错的。根本就没有国家可以成立这件事。因为中国呢起码和秦朝已经成立了不轮到你现在来成立。毛泽东的原话好在俄國佬咧就將嗰個拍攝送嚟俾中國，可能以前中國睇嗰個黑白嘅咧係經過剪輯嘅，但係俄羅斯蘇聯當年咧，當年中共邊有啲咁嘅水平啊？冚唪唥呢啲嘢都係鬼佬搞嘅啫。好啦，佢送翻嚟俾你。雖然毛澤東嗰啲咁嘅湖南嗰啲咩潮汕話好鬼難聽，但係好在有字幕。佢講嘅成立嘅唔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了。你搞清楚这个是共和国不是一党专制是一个联合政府而且是一个有西方意味的委员会大佬。虽然毛泽东你是主席你只不过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你如果遇到重大问题投票的时候呢不好意思你是一票。所以呢段歷史如果唔話俾啲細路仔知，啲青年佢係唔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開始嗰陣時咧係一個共和政體嚟嘅，係可以發表不同意見嘅，可以接納不同階級 在政府裏面、中央裏面執行的。你要知道一個主席、五個副主席，其中三個不是共產黨。部長、副部長一半以上不是共產黨。政協是當時是國會，起碼一半不是共產黨。所以如果你講到通識是一個比較深的問題，你要思考之前首先要有基礎，這個基礎就是事實。第一屆政協好玩是什麼呢？成員180人。你見過有什麼委員會可以是雙數的？我表決如果打和怎麼辦？不可能的嘛。但是如果現在的細路是青年能夠知道事實的這麼基本的東西，他提出的問題就太多了。怎樣由1949變到70年以後有這麼大的變化呢？他會思考的。但當然這個問題不要說是中學生，就算是博士生導師都未必搞得清楚。 咁啊，馬鼎盛想問咧，如果呢啲係歷史嘅事實咁啊，咁會唔會出現？ 可以篡改噶，歷史係可以改 的。嗱，呢個就係好麻煩咯，嗬！即係覺得咦，嗰陣時咁樣做法係咪有欠缺嚇？即係譬如用呢個字啦嚇，係唔完善。我哋跟住咧，而家咧就係完善成咁樣啦，咁但係都唔可以討論。 唔係你呢、這個你呢段説話咧，可圈可點在乜嘢咧？会不会你提出来的问号是会不会是有欠缺？好了，就边个提出来有欠缺，边个去改，边个有权去改，他的权又怎样来的？哇，历史过瘾就在于这点。你不断去思考就不断发现有问题。你如果搞历史的人呢，看到问题就兴奋了。如果未要你做咩？历史已经写好晒啦，你抄就系啦。唔系历史嘅，即系佢同埋佢个社会责任就喺呢度。系不断去纠正前人有所不足，即系前人由于种种原因，甚至系由于啲政治压力啊，唔能够讲出嚟嘅。而家如果你系谂住系为真理而斗争嘅，咁啊唔该你试下去搏一搏。所以通識呢一門嘢咧，好重要，但係又好危險， 有危險， 好危險，係 啦，冇錯。 阿馬鼎盛呢番説話咧，即係又俾咗我好多啟發，即係好似話事實係好簡單嚇，我哋新聞媒體所有基於事實嘅評論就可以啦，好似好容易，又或者我哋法律界啊，你將個事實呈現出嚟咧，呈現出嚟咧就得噶啦。係 啊， 事實本身就係唔容易去寫出嚟嘅問題。黑澤明啊，我哋睇呢一個羅生門啊，羅生門已經變咗一個形容詞啦。羅生門就等於同一件事實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咧，得出完全唔同嘅版本嘅。 仲要唔同立場喎、 啊，又有立場嘅問題， 有利益問題，冇錯，夠膽講係利益問題喎、啊。 最簡單例子喺法院裏邊嚇，你嘅事實版本同我嘅事實版本係完全相反嘅。我咧 咁點處理咧？咁 睇個官， 冇辦法啦，就法庭就始終要解決件事，咁所以就喺民事訴訟咧，嗰個法官咧就話：我傾向相信邊個多啲啦？我哋叫 balance of probability， 邊個可信啲咧，我就信你啦。呢個就民事嘅水平，刑事咧就要嚴格好多啦。我哋叫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即係話咧冇其他合理嘅懷疑噶啦，我一定覺得呢個先係版本咧，我先可以告你入罪或者唔入罪。咁所以簡簡單單一個事實。配翻落去我哋所謂一個常識，都唔係咁容易去解決嘅事。 冇錯啊！陳澤銘，我哋最近又學識一啲常識嘅法律嘅知識啦嚇，就係話有啲叫不誠實或者不可靠嘅證人咁樣。咁我哋都係睇報紙先知道嘅。咁呢一個判斷咧。其實有客觀性嘅， 有客觀，亦都但亦都有主觀嘅。咁所以喺我都係嗰句啦，即係喺法院裏邊咧，其實係一個 drama， 係一個舞台， 係一個舞台。咁喺個舞台裏邊咧，始終要落幕嘅。落幕咧，始終有個終結。咁嗰個終結咧，係唔係所有人都滿意咧？未必嘅。始終會有贏有輸，有人不滿，有人滿意。咁俾啲耐性啦，我都系嗰句啦，俾啲耐性个法院去解决啦。 即系翻到去常识呢个最基本嘅嘢，要搞清楚佢先。正如文杰华所讲咧，常识系与时俱进嘅。咁你细路仔佢一日接受得几多常识啊？ 咁你梗係揾最重要嗰樣嘢講啦，係嘛？首先屋企人唔好亂鬥嗰啲掣啦，咁你如果一個唔好意思將阿文教授嗰啲電腦嘢全部刪曬咁樣，或者將佢啲嘢全部發俾大家咁， 危險啊！呢個危險啲。 啊，所以教細路咧，其實一門好大嘅科學嚟嘅。但係有一樣嘢，教細路首先要教識自己。 系 啊！如果真系自己教唔好咧，嗰啲新教咧就好麻烦。 嗯，冇错。 咁我哋即系等听听呢个新闻，咁然后翻嚟再讨论常识通识呢个系好大嘅问题嘅，一时半时讲唔清楚。不过咧，咁如果观众啲听众有心倾倾咧，咁一阵先打电话嚟啦，1872311。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多名立法会议员同前议员今早被警方上门拘捕，被指涉及今年5月8日立法会内会事件。被捕的包括民主党胡志伟、尹兆坚和黄碧云，工党议员张超雄，前议员陈志全和朱海迪亦被捕。工党主席郭永健收到警方来电，要求他到警署作拘捕。警方说5月8日下午接获立法会秘书处报案，指有人在立法会大楼1号会议室开会期间作出扰乱秩序行为，拘捕6男1女，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有关藐视罪和干预立法会人员罪，现正被扣留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上年度立法会内会多次开会未能选出主席，民建联李慧琼议员主席身份在5月8日提早进入会议厅坐上主席台，民主派议员反对，并同其他建制派议员推撞，场面混乱，多名议员被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香港7月至9月的失业人数超过250,000人，而本港疫情9月开始舒缓，劳工市场有稳定下来的迹象，不少经济指标谷底回升，劳工处接获的职位空缺从8月份43,000多个的低位，在9月大幅上升近80%至78,000多个。他在网志说，安老服务的人力短缺问题存在多年，乐龄科技的应用或者可以吸引多人投入安老行业。他说政府在2018年成立10亿元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已经接受共3批次申请，批出超过2亿，资助大约970个安老及康复服务单位购买或者租用超过4200件科技产品。第四批次申请听日截止。另外，社联已经获赛马会资助，短期内会开展一个乐龄展馆暨评估中心同埋乐龄科技租借服务。政府计划设立4个较长期的地区社区检测中心。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计划初步为期3个月，而相关检测承办商的采购程序正在进行中。张建宗在网志又说，当局正准备推出命名安心出行的感染风险通知流动应用程式，并会率先在政府场所试行，之后逐步扩大使用范围。他强调，应用程式是自愿参与，出行记录只会加密存放在用户的个人流动电话内，不会被传到任何政府或者其他系统。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正同不同部门合作，積極向包括餐飲、卡拉 OK、健身中心和的士等業界介紹應用程式， 鼓励更多界别参与。本地模拟电视广播将在30号之后终止，呼吁仍正使用模拟电视的住户立即加装数码电视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否则今年12月1号之后将无法收看本地免费电视节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调查显示目前全港90%家庭已经收看数码电视，只有大约2.2%住户仍然使用模拟电视，当中只有少过10%住户说因为经济原因仲未转睇数码电视的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负责推行计划的社联至今收到近20,000宗申请，当中超过16,000个住户已经获安排安装数码电视接收器材。由于模拟电视广播即将终止，发言人呼吁合资格的住户尽快递交申请。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美欣，有冇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睇晒血库存量同定期预约捐血。我仲知喺流感高峰期嘅时候，同埋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叻！而家仲有全新流动捐血车，可以预约去商场、写字楼、学校同屋苑，周围去都系为咗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 可以救三个人。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郎平佢系一代人嘅梦想，而最后实现咗出嚟，就令到好多中国人都好怀念。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中国开放之后咧，中国人都系期望将自尊要站立起来。而女排当年系能够站上世界之巅咧，带俾好多中国人嘅一种嘅民族嘅自尊同自信。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中国点点点。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就是现在有些叫 fat food， 即是流行食品。 哈林石十年。 羽衣甘蓝、藜麦、抹茶。 这些不是叫超级食物吗？ 这些超级食物都是 广告来 的。吹捧出来的嘛。 富贵的国家呢，他们最穷的人是特别容易肥的。没得揀啊，即是快餐店。快餐店便宜嘛。 全新深夜节目， 逢星期日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哈、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好了，继续我们今天的常识和通识。陈律师，比如说你去问一个学生，中小学生也好，中国国旗是怎样的？他如果最简单就说五星红旗咯。再问一下，星什么颜色的？黄色的咯，是五个角的咯。咁啊，好正常啦。呢、這个即系常识，一定系俾足分佢啦。如果再问一句， 點解係咁嘅咧？ 嗯， 咁呢樣嘢好多教授都考氣嘅。呢、這個古仔咧，好有助於常識同通識，就係話咧，1949年9月，全國政協喺度開會討論一啲重大嘅問題，其中包括國旗，我哋選用點樣嘅國旗咧？咁、 嗯、 有一派咧就係正統派，即係所謂親蘇派啦。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话以俄为师噶啦，咁、那个国旗里边肯定要表现呢个党嘅领导啦，咁啊将个党徽、镰刀同铁锤摆上去，咁啊仲要摆一个象征住革命，甚至系武装革命嘅东西，就系、是、五角星啦。吓、啊，你睇下好多有五角星嘅国家都系吓嗰边噶啦，左记噶啦。啊咁啲人话：，人哋苏联国旗一早系咁噶啦，唔通你同佢咁样啊？哇！嗰啲包拗颈话：，佢得做咩我唔得啊？佢大啲我可以细啲噶图案。 嗯嗯。 啊，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到，全世界国旗咧都系黄金比例嘅，1:1.41，即系长方形嘅呢个黄金比例。苏联国旗唔系。苏联国旗长啲嘅，唔知道有冇即系留意到？而家俄罗斯嗰个就唔同啦，就系苏联嗰阵时差几年，都系长得长嘅，嗰啲唔理佢。咁当时毛泽东咧就提出佢嘅意思，佢话即系个图案系乜嘢咧？我都好赞成嘅，五星啊吓，红旗啊，但系可唔可以表达出我哋中国嘅特色咧？我哋特色系母亲河，系黄河。可唔可以喺國旗咧上面加一條黃更？就代表即係我哋係咩？唔可以講龍的傳人咧，黃河嘅傳人啦嚇。咁啊，啲人咧就向佢個思路靠攏，有啲提出嚟係幾好喎、啊。咁不如兩條啊，我哋仲有長江喎、啊。咁啊，咁有啲人話：哎呀，係幾好喎、啊。不過直線好似太呆板啦，不如即係波浪形啦、啊。咁啊，幾靚仔喎。咁眾說紛雲，唔緊要，都討論嘅，可以討論嘅，可以同毛澤東嘅意見唔一樣嘅，即係最後提出嚟拍板嘅咧，係咩咧？係專家，係圖案專家，係國旗圖案專家。佢提出嚟咧，佢話有個原則，圖案啲嘢咧有個原則就係要簡潔，國旗咧更加要簡潔。 嗯、 即是眼望落去，佢反映出一个概念已经够啦。你再加嘢，加唔切嘅，你仲有好多概念，你都想加上去。咁嗰个国旗咧就好似万国旗咁啦， 模化咗个概念啦，原本 冇错啦。多中心、嗯、即系冇中心。 嗯 嗯。 咁佢呢个拍板咧，大多数人都认可咗，毛泽东都同意咗。呢、這个古仔讲明咩咧？就联系我头先讲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佢係一個可以傾嘅、可以討論嘅、 嗯、 可以協商嘅咁樣嘅地方。 嗯、 即使係國旗咁莊嚴嘅嘢咧，都唔係毛主席說了算嘅、 嗯。 但係點樣20多年以後就變成即係佢嘅説話就最高指示咧、 嗯？ 即係從呢個國旗呢個小小嘅常識上升到通識嘅階段。咁、 嗯、 大家可以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咧，係經過真係好多。唔單止係變遷，唔單止係變革、 嗯、 即係天翻地覆嘅嘢、 嗯 啊、可以講從呢個商討、協商、民主討論到一言九鼎獨裁， 嗯、 到唔准妄議中央， 嗯、 妄妄都唔得，掘掘佢都唔掂。咁呢啲即係其實通識嘅教師同埋教科書嘅編撰者咧。有好大嘅歷史責任。 我當時記得好似廣東話都爭啲成為呢個國家法定語言添啦，係嘛？ 孫中山嗰陣時成班都廣東佬嚟噶嘛， 係係 佢哋嗰啲普通話唔該你而家上去吹， 係係我有聽過， 聽聽過孫中山嗰個錄音，不過好聽過毛澤東好多。 哦， 即系好奇怪，呢班领袖咧冚唪唥都唔系正宗嘅普通话人啊！蒋介石嗰啲咁嘅即系浙江话，仲要唔知宁波口音啊，定系咩？ 以至邓小平都系，系咪四川口音？ 邓小平因为佢讲说话比较慢啲，都白白地啦，都白白，因为佢后生啲啊嘛。呢、 嗯、 啲老嘅真系唔掂，有时我听啲老教授七老八十嗰啲啊，一堂课听落嚟咧啊。 講講一句笑話，佢話曾國藩賣過菜。我話曾國藩係大神嚟嘅喎，位極人神，佢點會賣過菜咧？佢可能窮過，佢可能窮過，啊，可能即係做窮秀才嗰陣時好窮，但係佢使唔使去賣菜 嘅？所以真係好特別嘅，無論喺語言上咧，揀啲乜嘢主要嘅教材，你話個或者黨嘅教材咧，絕對係權力嘅問題嚟嘅。即係譬如聖經啊，咩叫主經，咩叫次經，係咩人定嘅啦？話我以前其實讀書嘅時候咧，中文大學都好多台灣嘅學者嘅，一清一色啊，直情係因為我哋諗下錢穆呢個聯合啊，即係呢個我哋知道毛主席唐君毅啊呢啲啊嚇，咁佢哋都係台灣啦、啊，咁啊仲有徐福官啊、洪十力啊等等，咁、我聽牟中三先生嘅課咧。聽唔明啊！即係佢嗰啲山東口音嘅，我哋咩叫標準，我哋都唔知啊！即係淨係啊，如果 或者唔 係 濟南話，佢唔知咩膠東話，咁你就死得啦！ 我已經死咗好耐嘅，因為但我哋好乖嘅，因為佢係好勁噶嘛。咁我哋睇佢風範，食一支煙，然之後講兩句共匪共匪，我哋已經震緊，即係坐第一排咁樣，即係唔知佢咩話，只係憎自己，因為我名咁少。就唔会唔敢怪人哋嘅，咁即系个权威嘅传统咧，系随时翻生嘅，所以到底边个话边啲系最正统咧，就好大问题。譬如我哋话英文，英国人有英国人口音，澳洲人口音，嗰有口音，咩先叫最正统咧？最正统可能 睇下边个最有钱，边个最有权，边个咪正统咯？ 就系咯， 系嘛？点解美式英语佢流行过英式英语咧？咁鬼叫你睇荷里活？ 系 啊，你唔睇珍妮姑娘？ 其实英国人咧心底里边系睇唔起你啲啊美国人啊澳洲人啲口音嘅，但系冇办法，经济形势人家比自己强，所以就冇办法啦。 冇错啦。 我睇一段少少嘅历史嘅东西咧，觉得好惊奇，即系个惊奇，即系证明我即系无知啦吓。即系1950年嗰阵时啊，大陆。是每年可以很辛苦地賺到2億美金，但他可以賺到14億英镑。斯特林说我不要英镑，我要美金。我才知道那时候英镑的流行是 已经歌何日下了，已经 那时候只是在英联邦里面转下转下。不知道现在那个即是国际这些所谓硬通货的兑换、有什么变化呢？ 始终都是美元主导啦，冇办法噶啦呢一个。 咁唔会话我攞住14亿英镑你唔收、啊？ 唔收就唔会。不过有啲人对英国嘅前途咧就非常之悲观嘅。 对美国嘅前途都唔系好。 都唔系好咁啊！所以而家个世界上面咧就睇下边个衰啲咁解嘅啫，系斗衰。经济上啦吓。 不过讲翻一句说话啦，我唔知啱唔啱啊。常识，如果我哋大家有好多常识，但我哋唔明白点解嗰啲系常识。包括咧就淨係唔係念九音歌啊，即係 常識 係 你生活必要嘅。如果你唔擁有呢啲常識咧，你會撞板就咁簡單。 係啦，咁但係啲常識咧又睇你點樣去使用啦，同埋你理唔理解背後嘅原因啦。否則咧你去唔到有智慧嗰個層次。但係如果咧你只係有通識，但係你冇常識咧，你就係流於所謂形式主義。即係空洞啊！ 你呢句説話咧應該咁講，你如果只係識通识的皮毛，你不知道常识。如果你真的知道通识，你冇理由不知道常识嘅。 系啊，所以而家喺大学设计就希望你有啲渣拿先至。所以通识的意思叫融会贯通啊，唔系咁容易噶。即系而家咧嗱，你可以话如果你觉得中学就即系做呢个通识教育咧，其实有一个基础系要打得好而唔容易啊，或者喺佢哋呢个年纪咧，真系唔系咁容易嘅，就系话。你融會貫通係咪你對於嗱？譬如佢而家個設計係會有文學、歷史、比較文化、社會哲學分析，或者頭先阿陳澤敏你讀嗰六個範圍啦，一啲都唔容易。最後嗰個科技等等，你知幾多？咁然之後先至俾啲叫做批判性思嘅問題俾你，等你去做一個 judgement。但係如果你冇常識或者嗰啲叫知識咧，作為基礎咧。咁你點拗咧？ 對， 拗唔到喎。 對，所以呢一個我一開始講，即係我覺得個英文譯音係 common knowledge， 係一個普通嘅知識。正如阿馬鼎盛講， 你冇咗呢啲嘢，你生活唔到嘅，直情存在唔到嘅。 睇、到啊，維康買嘢嗰陣時，啲銀仔數下數下數唔掂咯。 係啦，冇錯。 離開咗嗰個計算機，佢都唔識數。 係啊，真係會有㗎。 啲常識嚟喎，你睇下賣菜嗰啲，你一賺銀仔，第二個佢秒秒咧就。唔使數都知噶啦。 但係我真係覺得驚噶嘛，點成？因為點解咧？以前我真係背九陰歌或者珠算都有心算，即係有啲嘢要背。咁、於是我冇咗任何機器嘅輔助咧，我知噶嘛，冇手機冇所謂。而家係完全依賴曬個手機嘅程式。 另外一個就係我哋揸車冇咗呢一個導航咧，就唔再識噶啦。 危險啊！ 喂，的士佬都要睇導航喎、啊，大佬點 係啊？真係唔掂。 你啲基本功嚟，啲常識嚟嘅，喺佢嚟講，喺司機的士司機嚟講。呢、這個係常識嚟嘅、香港九龍咁多條街道，你講咗以後，咦？我撳撳先，話係 啊係啊，你真係驚。 佢仲要請教我，你到時嗌我點點？我話我識就唔搭的士啦。 另外一個頭先阿麥鼎盛一個好活生生嘅例子，即係佢唔識找錢又好咧。我有譬如72蚊，我俾102蚊佢找，咁就慘啦， 掉翻你， 咁就慘啦。 冇、錯， 你冇搞我， 佢淨叫你唔好搞亂佢啊。係 啦，係啦。咁但係阿明華頭先提到中學我哋講嗰個通識嗰個設計，其實喺大學度咧呢一個所謂通識教育咧，其實都存在咗好多年， 有段歷史嘅，因為咧十九世紀嘅時候咧，因為你知工業革命啦等等啦，咁你會發覺特別係德國嗰啲咧，佢專研一啲叫幾先進嘅科技嘅學科啊，咁變咗專門都好緊要， 冇錯， 就開始即係叫我哋叫 apartment 即係將佢分翻曬，所以我哋 分門撥類啦，要 係啊，分門撥類。咁啲人淨係專科就知道嗰啲嘢，其他啲佢唔識。咁於是咧，去到某一個極端階段咧，就特別係美國呢啲地方咧，覺得要有 liberal studies。 冇錯。 咁咧就嗰啲叫博雅教育，咁啊就啲私立學校就博雅教育啦。 冇錯。 但係如果係州立大學嗰啲咧，就其實即係個意思係通識啦。 嗯。 咁佢多學分啊嘛，譬如你四年讀嘅時候咧。咁佢就要你咧，一定你理科咧要修啲文科，而商科人哋要讀下歷史。 冇錯。 咁佢係分得好仔細，你一定每一個環節要讀滿幾多學分嘅。譬如話，你要讀你自己文化以外嘅一個國家嘅文化嚇。咁文藝啦，文學一定要讀啦，倫理學要讀啦。譬如商科一定要讀科商科倫理，醫學要讀醫學嘅倫理啦。咁即係仲有社會分析。但有啲時事大細咁樣，即係佢都要你喺自己嘅專修科目滿足咗啲主修科、選修科學分以外，譬如我哋而家大學都係嘅，要有12科你一定要讀通識嘅，即係話喺你學科以外嘅嘢。咁但係咧，我哋嘅疑問就喺呢度啦。冇錯，我又知道下，我聽下音樂，咁啲同學識揀，音樂科喎，音樂欣賞可以瞓下覺咁樣，真㗎嚇，聽下古典音樂咁其實 都好。聽啲催眠曲啦。 咁咧就即係大家即本來理念設計係唔錯，但係呢個綜合性咧就是、你自己啦。 你提到呢個問題，其實咧就係咬緊我哋今次呢個題目個通字，通識咧一定要通。個通字係如果喺中文就好緊要嘅。你个人读咗好多书，你通唔通？ 不过唔通 啊，即系你可能即系应付到考试，答得好好，攞到博士啊，入到名校，但系你喺社会上咧，人哋称之为高分低才，或者都高分低干，即系唔实干啦。陈律师，你头先都讲咗啦，一碰到实际。攞本書去對話，我呢本書點解冇講呢個問題嘅？即係你唔通啊！人哋要舉一反三啊！ 係 喺學校度，即使你讀到博士後，老師教俾你嘅唔係一啲條文，唔係一啲數據，唔係一啲公式，而係運用呢啲嘢嘅辦法，而係你喺工作以後再學習，係學活生生嘅嘢，能夠學以致用嘅嘢。咁先為之通啊嘛，所以而家最緊要首先通識，你個教師教嗰個通識嘅你自己通唔通？即係文傑話你話齋，有咁多個學科，你都涉獵咗，唔係嗌你好過癮、好 happy， 而係嗌你個眼光放高少少。 冇錯， 即使你係讀到博士後咧，有啲人提出一個問題就話唔好叫博士啦，其實唔係博， 你讀博呢，其實你唔係去從博嗰方面發展，而係從專嗰方面發展。不如叫專士。咁都唔奇㗎喎。中國歷代考試科舉裏面呢，佢有啲名經㗎嘛。你咁多個經，你明一個經呢，你就可以通過，即係證明你起碼即係已經達到呢個合格嘅做官嘅資格啦。你明咗一經，你以後即係辦事呢，你都係按照個經嗰個思路去做。 哦，你真係講得好好，即係引起我好痛苦嘅記憶。 你做咩唔痛苦啊？讀書讀到博士 仲好辛苦啊！就因為你考博士，即係博士嘅叫資格試咧，咁咧佢要真係考試，考足三日。如果我知道芝加哥大學考足五日嘅，咁咧佢要俾啲經典你讀。咁我記得嗰陣時你有得揀嘅，譬如《形上學》、亞里士多德嗰本，沙特嘅《存在與虛無》，我記得。老子的道德經，咁我有五本俾你揀，三本去考試，你真係要睇到哇！嗰時夏天啦，又熱啦， 又 沉我又驚啦。空調都算啦，即係個秘書就鎖住你喺個門裏面，你自己考，因為唔係好多人一齊考噶嘛，你單打獨鬥。咁即係哇！咁嘅經典，即係你真係睇到哇！我最記得沙特嗰個《存在與虛無》都讀到我嚇。咁但係咧係嗰個磨練裏面出嚟嘅。其實咧，你講開哲學咧，好有趣嘅。我哋中國唔係六藝嘅係咪？詩書禮樂儒射御書數，射御書數係冇錯。咁咧，我唔知啊，應該要叫阿馬短勝解一下嗰六藝啊。咁但係咧，如果西方咧，哲學係最大嘅學問嘅一個最高嘅本源嚟。 佢係匯總啊。 係因為佢每樣嘢都問點解。 嗯。 咁所以咧，其實嗰陣時叫博雅教育咧，定係後來發展到中世紀嘅所謂人文學科咧，一定係包括語言啦、藝術、哲學、歷史，同埋一個好重要嘅科目咧，就係文學。咁所以咧，乜嘢科擺曬喺哲學嗰度？咁你理科嗰啲系咩？都喺哲學裏邊嚇。咁嗰陣時就係一定你唔可以少一環，所以我哋叫文系復興人啊，好勁啊，乜都識啊咁樣。咁但到底佢哋通唔通咧？有啲真係大師嚟嘅，你知嘅。譬如你話達芬奇啊， 達芬奇，達芬奇。 咁你知道佢喺藝術裏邊咧，佢 都要 達文西，達文西，達文西。咁佢真係解剖去畫人體啊嗰啲嘢咧，即係佢自己半夜走入去湯屍嚟。 係啊，佢都係科學家，設計家，乜都做曬係咪？ 求知啊嘛，求知邊有界限嘅啫？ 係啊， 即係你頭先講咧，就講明不同嘅人佢嘅常識嘅標準係唔同嘅。作為博士生導師，你既然係做得我個博士候選人，咁我唔該你要鞏固你嘅常識。常識係咩咧？開張書單俾你，幾百本書，唔該你同我睇曬佢。唔係就咁睇啊，睇你要明嘅喎。我抽本書嚟問問你，或者我唔使，我睇下你嘅博士論文後面有冇引呢本書，有冇引呢本書最關鍵嘅地方，有冇引呢本書可以説明你嘅觀點嘅地方。系嘛？睇你系咪通啊？读就要读噶啦，一定你唔瞓觉，攞牙签撑眼皮都要读噶啦。读完，但系你得唔得？你过唔过到我呢关？你唔好行出去话我系某某嘅博士生，人哋只讲埋，唔系啊咁我做博士导师都好冇面，系嘛？所以博士教你。首先從呢個常識教起， 即係我哋講博士咧，即係英文叫 Doctor of Philosophy。咁其實點解咧 ？PhD 就係 Doctor of Philosophy 咁解。其實個意思就係話，你不論讀邊一個專門嘅科目都好，去到最後其實都係哲學，都係 Doctor of Philosophy。 都係你要識諗， 都係要愛智慧，因為 philosophy 意思係 philo 係 love 啊嘛Sophia 咁樣就係智慧啦。咁所以咧，你出嚟教書咧。你話呢科啊唔係我研究嘅喎，我唔識教。佢話你冇得唔識教，你攞咗個 PhD， 你 suppose 你自己會係一個獨立學者，你會搞掂嘅。 係一個研究的方法啊嘛，係咪？我教你去找尋知識的方法啊嘛。 係啊，或者思考嘅過程啦，係啊。 我只不過俾個工具你。你點樣去使用？點樣用得好？甚至用得叻過我？咁我又費事啦嚇！我教出嚟嘅青出於藍。 係啊，我哋應該要討論下一個話題，點樣係一個好嘅通識老師？即係真係唔容易啊！ 好啦，一陣我哋可以接電話啦，18723111，大家一齊嚟 畅所欲言，咩叫通识，咩叫知识。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62或63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1月30号或之前换证。 仁专室安排讲广东话的医护人员和香港医生在场，亦已经设计专门的手机程式方便病人。他接受商台电话访问时说，计划只会为已经在香港医管局复诊的个案提供补助，如果患者期间发现有其他疾病或者新的病情，要自行支付治疗费。卢颂茂说，港大深圳医院已经参与香港能够使用但是内地未注册药物的先行先试计划，已经与省药监局商讨细节。他说内地生产制造的药物质量有相当保证，患者不应该介意药物不是来老货。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超强台风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叶玲首先同你讲中封路，东区走廊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介乎泰安楼至到鲗鱼涌公园之间的快线系需要暂时封闭，而家一带车多，车龙排到太古城。另外，鲗鱼涌亦都有水管急收，太荣路和太古城道交界的慢线现在需要封闭。野亚街老街亦都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朝6点钟，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天光道的第三线是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就在利拱湾会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最后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和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上面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 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点。 吓，个稿唔系健康多一点咩？做咩多咗一点噶？ 就系、是、多咗一点点新主持同新配搭啦。精拎一点之后会有我林永文同陈善阳、程洁明、方建仪同沈达源继续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喺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请嚟唔同嘅嘉宾为大家讲解各类型嘅医疗资讯。每日都要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熄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好啦，我哋仲有兩節時間可以講常識同通識嘅問題。啊，陳律師，你好似有嘢講。 我近排講開呢個美國總統，我又講開一個美國總統沒有常識的例子啊。咁啊，有一個叫做布爾頓啊 ，John Bolton， 就係啊特朗普嘅。呢、这、一個國家安全顧問，咁佢已經離咗職噶啦，2018至2019年嘅。咁佢離咗職之後咧，當然同特朗普鬧反咗啦。咁所以佢講嘅嘢，你自己信唔信就你自己決定啦。咁咧布爾頓呢一個自傳裏邊咧，佢就舉咗一個好具體嘅例子嘅。咁佢話咧有一次咧就同呢一個特朗普美國總統傾開呢個國際問題。咁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問佢啦：芬蘭其實唔係俄羅斯嘅一個省嚟㗎？ 曾经 可能是的，但是特朗普呢 曾经真 的是的。第二个例子就是特朗普呢就从来不看任何文件的，他说即是很多部门呢都有啲 briefings 啦，啲册就是撮要给他看的，他一啲都不看的，就那么去讲的啫。咁呢当时呢就啱啱之前嗰日就是、第二日呢就会见呢一个金正恩。啊，就係傾喺新加坡見金正恩，傾呢一個韓國無核化呢個問題。特朗普對韓戰一無所知。啱啱上個星期我聽過馬老師講呢個韓戰啦。 邊一點咧？ 咁博爾頓咧就話佢唔知道韓戰嘅背景啦，邊個發起啦，究竟點解而家會有美軍駐咗喺南韓，佢都唔知嘅。但係咧個危險地方咧就係。美国总统是倾紧整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而他对这些所有背景不单不知道，亦都没有兴趣去看任何 briefing。这个就是一个没有常识的例子。 即是常识和 通识呢，他有时在一些大人物手里面，他往往会轻视了一个常识。我最近看一本书，是大陆的一个俄罗斯问题专家。佢唔係話你話我係專家，係專家唔係喎。佢任職喺呢個中央嘅部門，係專門呢個俄羅斯研究所嘅一個負責人嚟，叫金顏。可能即係有啲香港人都識佢，唔識佢都識佢老公，因為佢老公喺香港執教。係啊，文耀華你可能知嘅，唔講佢老公啦。咁金顏呢本書咧，佢即係我好關心俄羅斯問題，特別係軍事問題啦。咁佢專注400多頁，唔係薄噶啦。咁佢又係即係咁多年嘅專家，我就專門睇咗佢呢一章一節，就講佢引用一個事情，就係講普京2012年喺參選連任總統嗰陣時咧，佢發表佢嘅政綱啦。如果佢做咗總統以後咧，佢會喺5年之後咧。撥出呢個幾千萬美元去發展呢個軍備，其中當然包括呢個飛機、大炮、坦克、軍艦啦。最重要仲包括呢個幾百枚洲際核導彈。咁我常識啦嚇，幾千萬美金辦咁多事，一枚呢個彈道導彈帶核彈頭嘅都過億啦。 哇，搞错啊！咁啊，系咁以尺尺，哦，原来少咗四个零啊！咁呢个系常识问题，即系如果你系即系有少少关于呢个武器装备嘅价钱，同埋军费嘅价钱，你都知道常识一睇呢个系唔啱噶啦。但系点解佢可以写出嚟，或者佢可以话手文之误，咁都有校对嘅。校对完咗清样，你老人家你睇睇嘅四百几页，你写得出你都睇嘅。特别呢啲系好关键嘅引用啊嘛。咁就系对咗你头先嗰句说话。阿 Trump 咧，佢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嘅公司嘅头头，我唔系讲佢嘅公司啊，讲美国政府啊。咁你对啲细节，看不过来，咁好似又即系好难，即系求全责备。但系侵喺细节上面咧，有时都有啲小聪明嘅、哦。啊，佢第二次见呢个金正恩嗰阵时候，佢话：咦，总之感觉都唔系几妥咁嘅。佢又唔系话呢个人嘅高矮肥瘦，佢嘅声调，佢握手嘅力度，总之觉得啊唔系几妥。佢就会同啲助手嗲一嗲呢件事。咁啲助手係專才啊，佢或者唔係博士嘅，一定係專士啊。冇嘢咪調啲嘢嚟睇下咯，一個一個比較咯，放大咯，好似嗰啲咩人體手殺啊，咩人面手殺啊。哦，係、哦，發現有好多唔同嘅、哦，有啲嘢咧係即係化妝唔到嘅、哦，比如講牙罅，即係有啲人就牙好齊，有啲人咧牙點都有條罅。嗰條罅喺邊度？有幾長？有幾闊？啊，形狀係點樣嘅？就好似掌紋一樣，係每個人都唔同嘅指紋。第二咧就係耳紋，即係耳仔，每個人嘅耳仔個輪廓啊。其實如果你從細微上嚟講咧，係冇一個人一樣嘅。啊，咁即係睇上腦啊，最叻噶啦，一眼就記得噶啦咁。咪真係俾佢提出話，即係金三有好多個，咁所以你話侵佢有時嗰啲都幾敏感嘅，有啲直覺嘅。係 佢唔單係唔係冇嘢嘅，佢好有趣嘅，同埋變化都好大嘅嚇。咁但係我又想翻翻有問題問下馬鼎盛同埋陳澤銘咧，你覺得開放式嘅，譬如頭先你問我點考試，即係考試嗰啲啊，開放式嘅試題。同通識的理念其實是切合的嘛，因為呢他讓你發揮，讓你去說服我，最好你叻到呢，由我本來是 A 這樣想的，你說服到我跟你這樣想， 有突破， 是啦，即是有這樣想，或者甚至改變我立場，讓你說中了，我真的給 A 你的這件 事， 所以開放式問題其實是一個即是經常採用的，但是當你但有些人不是這樣想，他覺得你冇得開放嘅呢、這個睇法，無論係民族感情，無論係宗教信仰，你係冇得諗你個 alternative 或者另外一種可能嘅答案嘅。 冇理由攞宗教信仰嚟考試嘅，有 N 咁多種，邊有標準 嘅？有嘅，嗱，譬如佢可以咁問嘅，佢可以咁問，你覺得創造論啱啲啊？嚇，抑或呢一個進化論啱咧？即係人類嘅生成咁樣，咁即係咁，你咪可都可以好多發揮嘅。但如果是一個 自然科學，一個宗教學， 是但是咁啦，就係、是、南方嘅，即係尤其是浸信會啊，即係比較保守嘅， 咪斬你啦！ 根本係唔會俾你擺一個進化論嘅展覽喺學校嘅，即係你唔可能有另外思考，覺得所有嘢唔係上帝創造。 喺我嘅地頭度動搖我嘅最基本，你係咪想漏打啫？ 咁喺嗰個地頭搞通識教育，係咪有啲真係不如唔好搞？ 我自己啦，我唔敢講其他大學係點樣做法啦。成日講一個開放式嘅題目咧，我就唔會有個標準答案，但我會有個 marking scheme 嘅，即係所謂評分嘅標準。嗰個標準對我嚟講最重要咧，並非個結論。當然是有過程啦，你怎樣可以引經據典將支持你的理論，在這個過程裡面你要給到我看你有一般的常識，剛才我們提到的 general knowledge 可以證明到你的結論，而是層層推敲，是邏輯上是合理的，這個就是我的評分。咁至於你提到個底線論呢，這個就真係因應不同的環境呢是有的，我同意在有些特定的環境之下呢，有啲嘢係禁區，唔准講嘅。咁香港就越嚟越多啦， 而家會將來嚇，尤其是有咗國安法之後咧，有啲嘢事實上係會有踩界嘅危險嘅。咁喺國內就更加多啦。咁可能喺美國都有嘅喎，即係唔係話冇嘅。即係如果你試下喺美國嘅大學裏邊去討論一個伊斯蘭嘅極端暴力分子應否容忍？或者好似喺法國最近發生咗咁多事， 你好簡單啦，德國講希特拉就唔得啦。 係啦，咁所以係咪有底線呢？其實真係係有底線嘅，就算喺最自由嘅國家都有嘅。 但係呢個底線論咧，佢係事實存在。問題你點樣去同佢共處咧？啊，你係容忍佢、接受佢，定係挑戰佢咧？啊，咁呢啲咧個人自己諗啦。但係作為一個通識嘅教師。佢最基本嘅一點咧，就係允許爭論，而且即係鼓勵爭論。啊，好似我就撞彩，即係讀書嗰陣時撞到一個老師咧，佢係允許爭論嘅。即係我寫篇嘢，佢覺得我唔會同意你咁講嘅喎，但係我會俾高分你，因為你咁嘅講法我以前未聽講過，但係你咁又言之成理啊。雖然我唔同意，但係。俾你高分通過咯，即係呢啲就係即係通識教育嘅老師佢一種比較開放式嘅思維同埋佢嘅立場。咁你如果好彩撞到呢啲老師，你咪唔會即係俾人哋扼殺你嘅思維咯。 嗯， 好啦，聽個電話。好，請講。 早晨，係。 係。 喂。 係啊。聽到，請講啊。 係。就我姓连嘅，咁啊，我系校长，即系退休，但系我亦都教过通识嘅。 嗯， 咁就系、是、其实咧，而家好多通识科嘅老师咧，佢本身系都有偏颇。 嗯， 嗱，而家啲学生通识，你第一章你系要了解自己啊嘛。 嗯， 但系。啲老师唔能够引导啲学生去多啲了解自己，包括佢性格，培养佢嘅内心。这个系即系佢嘅客观审时度势，要知进知退。呢一章系非常之重要嘅，好多老师就忽略呢一样。好多學生亦都係忽略呢樣，啲老師唔識得引導佢啊。 好，明白。 就係啲老師啦，又係淨係注重咗啲時事，而喺時事裏面啦，佢亦都有偏頗。我舉個例，對中國嘅認識，好多老師，譬如話，如果佢係三番六四嘅咁樣，佢又會只係着重中國嘅缺點啊，係有中國的確有缺點，但係佢。如果淨係向學生講中國缺點，而講中國優點咧，咁嚟講係可以講令啲學生的思想啊，都諗住哎呀，中咁差㗎，對啲人咁樣。但係佢唔會講，而家有93%嘅中國人民支持政府嘅。 好啊，好啊，明白。好啊，咁我哋聽第二位黃生啦，黃生你好。 系大家好吓，咁我咧就都赞成咧，系中式科嘅老师咧都应该有条底线嘅。咁同埋佢引导学生去做批判思考嘅时候咧，佢都尽量避免一个即系主观性嘅教法。咁譬如何谓即系客观性嘅教法咧，即系佢应该正反两面都要铺陈，俾啲学生咁去。引导他们即是作出一个他们自己的最终的判断。同埋呢牵涉到一些个人的操守的行为的时候呢更加要顾及个后果咯。是不是譬如讲到即是一个好hit的题目啦港独问题。那你如果要即是譬如差不多要革命啦是不是如果港独。那你看看要比较一下晚清时候即是那个政治形势同埋现在中国中共佢喺世界上边所即系处于即系第二经济体嗰、那个政治形势，即系如果一个客观啲嘅通识科教师，应该两者作出比较，咁系咪即系中共你 贊成共產主義又好，唔贊成又好，咁佢啲國角咧，即係都係令到中國人 咧、 多咗好多， 唔該曬， 添咗過。 我哋聽一聽另外一位黃生嘅見解啊，唔該你，黃生，係你。 即係通字咧，通常講一里通百里明啊，但係唔同嘅時空、唔同嘅觀點、唔同嘅領悟力。即是你的通未必等于我的通、啊。 嗯。 那什么叫通识，什么叫常识呢？可能没有一定的定义。因为换了一个时空或者 一万年之后，常识可能变成通识、啊、要继续研究去 搞通它、啊。通识、啊、可能变成常识是人都识。 是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常识和通识会变化的。啊、麻烦你。好。好咁啊，兩位對頭先嗰三位嘅意見有咩回應咧？ 嗯， 我諗即係都引起好多嘅中學老師嘅討論啦。咁我一開始喺第一節都講咗，即係香港而言推出呢一個中學嘅通識教育咧，我個人係支持嘅，即係令到學生多角度思維、批判性去考慮係絕對好嘅。但係香港嘅政治環境事實上變得太快，真係最近呢兩年對教師嚟講，其實佢哋唔識教，最慘係條底線喺邊度佢唔知道。喺法例上亦都有新嘅法例出現咗，咁佢哋係擔心嘅。咁其實即係我哋唔係講時事啦，不過就政府其實係要俾多啲支援嘅，教育佢俾多啲支援呢啲老師， 俾多啲鼓勵， 鼓勵同埋支援都要啦。即係佢真係唔識教啊，即係點教好？ 政府都唔識啦，大佬。嗱，講開頭先有位聽眾所講到八九民運嘅問題咧，我諗就首先將個事實講俾學生聽，唔一定要加判斷嘅。由學生自己去判斷，思考以後的判斷，就是最簡單。在八九年那陣時，中共對於呢件八九民運的事咧，佢係叫做反革命暴亂嘅。點解後面變成風波呢？點解又將佢淡化咗咧？思考咯。你問我，我老師都唔知噶、啊、或者我如果知道，我話俾你聽，咁啊變成洗腦、啊、不如你哋自己去考慮。咁就係最好㗎啦、啊、至於呢官方有一個已經係即係已經係定論嘅東西、可唔可以討論呢？喺、通識科係可以討論嘅。 嗯，我好贊成你㗎。咁、但係而家最新嘅講法或者討論出自一啲教育，甚至係管理教育嘅政府人員添啊嚇。咁佢會覺得呢所以開放性的問題咧係有限制的，有些是完全沒有討論空間的。咁對於我讀哲學的人嚟講咧，我就不會話完全沒有討論空間。 哲學層面梗係有得討論啦。 咁你話咧有啲 案例佢唔俾你討論啊嘛。 咁係啦，冇錯，佢就話呢啲係大是大非嘅問題，譬如關於民族嘅感情啊嚇，關於一啲所謂譬如屠殺啊、種族清洗等等啲，根本唔應該討論。因為咧，一討論咧，佢哋就諗反面，一反面咧，佢就離開咗嗰個所謂同理心嚇。咁咧嗱，呢個咧，係咪真係係咁樣樣嘅咧？即係但係通識嘅設限啊，就話有啲嘢你唔可以講嗱。譬如我哋講翻好個悲劇嚇，法國嗰個老師，咁佢攞翻嗰陣時嘅卡通嚇、啊，對於呢個伊斯蘭教嚟講，你可以話傷害咗伊斯蘭教嘅感情啦，那個動畫，咁結果有好多人死傷啊！ 你可以告佢咯，有法律噶嘛。 咁但係問題佢出咗街已經被人斬咗手啦。 唔係，我即係話嗰個兇犯啊，嗰個兇徒啊，佢係犯法啊嘛。即係你犯法之前，如果你覺得個教師唔妥，你可以即係循法律途徑告佢。但不是好像即係伊朗政府咁樣，佢可以對一個文化人，去下一個咩追殺令啊，或者乜嘢？咁呢啲係兩種完全唔同嘅法律咯，唔同嘅文化啦。咁係冇得傾嘅喎，呢樣嘢講到即係極端嘅原教旨主義，邊有得傾嘅啫？ 係啊，嗰啲真係冇得傾。不過咧，意思係話咧，喺教育，譬如你當係一個通識課，同學一齊睇下啲問題。是不是某些教材都不即碰都不可以碰，那些題目不可以碰，不可以在個課堂上，因為討論就有另外一種思考空間嘛。 我並非教育專家，不過我自己的概念就是其實不是沒有東西不可以講的，但是呢 我討論完之後，我希望引導到佢得出一個結論，嗰樣嘢係重要嘅。有啲底線啊，譬如頭先提到希特拉咁嚴重嘅嘢，我其實都覺得可以討論嘅。即係希特拉其實佢係一個咩人？點解佢會有啲咁樣嘅行為？咁最重要就得出嘅結論就係、是。佢一個負面嘅人物，唔應該再有第二個希特拉出現。咁呢個係一個正常嘅引導咯。嗱，我講緊係中學階段啊，而中學都要再分埋，初中同高中嘅分別亦都有嘅。初中我哋講緊十歲以下啊，高中係有啲分別。咁大學更加唔同啦，大學就更加係一個開放嘅平台，就唔嗰、那個設限應該係越少越好嘅。 嗯， 頭先有一個聽眾佢提出個問題咧，覺得嗰個思考。是本身有問題。他說現在中國是第二大世界的經濟體，我或者你第一大都好，那是不是就沒有缺點呢？是不是就沒有改進的餘地呢？特別是不是就要否定以前的歷史呢？這兩者是不可以聯繫在一起的，就是說、我有 GDP 大了，其他那些你都不要說。如果這樣呢，真是一種霸權的思維，我不說他主義，他是一種思維。如果你咁講，你唔好講秦始皇咩焚書坑儒啦，唔好講佢愚民進法啦，唔好講佢呢個濫用民力啦，佢咁偉大，佢係第一個統一中國嘅，而且佢事實上有好多成就啊，比如車同軌、人同民，呢啲標準化係好超前嘅喎、啲歐洲人一千年以後都未有啲咁嘅思維喎。咁係咪因為佢有咁樣嘅成就就可以原諒佢嘅殘暴呢、就可以反過嚟譴責陳勝吳廣唔啱呢？係咪咁你呢要諗諗啊，大佬喐啲係兩咩咩世界第二 GDP 嚟搭人。 我自己態度好簡單啫，只係善意批評，其實我係希望佢進步嘅。咁我就會批評 你希望秦始皇進步。 我講現代嘅中國，現代嘅中國啦，即係我嘅批評係出於善意嘅。 好啦，一陣再打電話嚟1872311，繼續傾。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多名立法会议员和前议员金晨被警方上门拘捕，被指涉及今年5月8日立法会内会事件。被捕的包括民主党胡志伟、尹兆坚和黄碧云，工党议员张超雄，前议员陈志全和朱海迪亦被捕。工党主席郭永健收到警方来电，要求他到警署作拘捕。警方说5月8日下午接获立法会秘书处报案，指有人在立法会大楼1号会议室开会期间作出扰乱秩序行为，拘捕6男1女，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有关藐视罪和干预立法会人员罪，现正被扣留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上年度立法会内会多次开会未能选出主席，民建联李慧琼以原主席身份在5月8日提早进入会议厅坐上主席台，民主派议员反对，并同其他建制派议员推撞，场面混乱，多名议员被逐。政府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本地游人数上限放宽到30人。旅发局推出消费满指定金额就可以免费报团的赏你游香港计划，今日第一团出发，本台记者以团友身份参与，在上旅游车之前要先量体温和用酒精搓手液搓手，亦要填写健康申报表，团友亦获发一份防疫包，有口罩、酒精搓手液搓手和消毒纸巾。 旅游巴座位亦有特别安排，团友要分开单独坐。团友谢小姐话：对旅行团的防疫措施有信心，自己亦会自备防疫用品。佢话有一段时间冇外出玩，知道政府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所以报名参加。佢希望本地旅行团能够带动旅游业，增加社会的生气。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香港七至九月的失业人数超过250,000人，而本港疫情九月开始舒缓，劳工市场有稳定下来的迹象，不少经济指标谷底回升，劳工处接获的职位空缺从八月份40,000+的低位，在九月大幅上升近80%，至到78,000+。他在网志说，安老服务的人力短缺问题存在多年，乐龄科技的应用或者可以吸引多人投入安老行业。他说政府2018年成立10亿元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已经接受共3批次申请，批出超过2亿，资助大约970个安老及康复服务单位购买或者租用超过4,200件科技产品，第四批次申请听日截止。另外，社联已经获得赛马会资助，短期内会开展一个乐龄展馆暨评估中心，以及乐龄科技租借服务。法国巴黎和尼斯先后发生涉及极端伊斯兰的袭击事件。总统马克龙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强调不会向暴力低头。马克龙在访问中对穆斯林因为先知穆罕默德被侮辱的漫画感到震惊，表示尊重和理解，但是绝不接受就此将暴力合理化，亦会致力捍卫民众绘画、书写、思想的自由，但强调并非代表法国政府支持有关漫画。一名突尼斯人日前在尼斯杀死3人，更将其中一人斩首，疑凶被警员枪伤被捕。另外，上月中一名教师在课堂展示讽刺伊斯兰教先知漫画之后，在巴黎被人斩首杀害。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系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讲一单意外，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快线是有意外，依家龙尾在青沙公路。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快线是有意外，依家大多车，龙尾在青沙公路。另外，观塘道是会有道路工程，直至到4点，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创纪之城六期的慢线会临时封闭，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而在港岛区，东区走廊是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介乎泰安楼至到鲗鱼涌公园之间的快线是暂时封闭，依家龙尾在太古城。而后少少去柴湾方向介乎兴发街同埋和富中心之间的一段东区走廊，部分行车线都是会封闭的。在新界区，东涌文东路是有渠务工程，文东路同埋怡东路交界的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依家是受阻。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公主道过海一段多车，龙尾在理工大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去九龙，和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台。投资有心法， 炒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电话旁边有陈生嘅，陈生早晨。 早晨，早晨啊，黄师傅，教授早晨。 早晨啊，两位。 早晨，早晨。 咁我想问佢嘅前景如何？ 问下上网几多？ 睇翻条一百天线，大概14蚊，博多一蚊咯。 40几蚊啊，唔系输好多啫，弹翻40蚊，41蚊都走咗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投资新世代。 有我黄伟杰， 有我关卓照，你问我答。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62或63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1月30号或之前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用，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一日电话， 同你做一日朋友，全心用心 与情绪病患者交心。全新电视节目《陪我讲 Shall We Talk》第一集，跟随医生陈奕迅亲身探访青山医院。 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 今晚9:05，港台电视30日。 熄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好了，最後20多分鐘講埋呢個常識和通識。啊，頭先講起，有時常識同通識咧都係不斷改變嘅。你比如講喺200年前，喺中國珠算應該係一個常識問題啦。 嗯， 你就算係唔識字嘅賣菜阿嬸，你都要識撥兩下珠算。因为佢系最快脆嘅，所以即系英国人嗰阵时，马金尼啊，佢哋嚟到中国，咦，睇到中国有间咁嘢嘅，话搵个竹仔穿住几个猪噼里啪啦咁样，就嗱嗱声计出嚟几快脆咁、啊，其实系真系好古老嘅计算机嚟嘅， 吓、 但系到今日你如果搵个中小学生问佢珠算咧，有啲学校可能学过啦，有啲学校冇学咧。佢就唔知噶啦，完全唔知道珠算佢有一个口诀噶嘛。我哋而家唔用咁耐都唔知噶啦。咁佢系一个退化啦，已经系呢个本来系常识嚟嘅。所以常识同通识一个佢会互相转换或者互为因果，一个咧佢会随住时代嘅发展咧，佢会有唔同嘅变化嘅。有啲已经淘汰咗啦，或者成为呢个死文字啦。啊，有啲咧就系新嘅嘢，你如果唔识咧，你就冇常识咁。 嗯， 系。 嗯嗯，冇错。 其实喺呢个常识与通识呢个题目定出嚟之前咧，咁我都谂过啊，点解咧有啲人嘅常识咧好好、啊，有啲人系好聪明嘅、啊，但系点解好似我觉得佢好似冇乜常识吓嘅咧？咁我思考一下，其实可能同我哋嘅记忆有关嘅、啊。即系譬如马鼎盛咧，吓博闻强记嗱，我哋叫博，我哋博闻强记。 我哋老啲啫， 有两个概念噶，一个博字， 嗯， 同埋个记字，其实同个记忆好有关系嘅。即系我哋见咗好多嘢，摆咗落个脑度，但系你喺适当嘅时候攞出嚟咧，你攞到出嚟先得嘅。咁我自己咧，其实记性系麻麻地嘅。即系我睇到有啲心理学嘅讲法咧，佢话记忆有两类嘅，有啲就叫语义记忆，咁即系啲较为概念啲嘅记忆嘅。但系有啲系情节记忆啊，即系你记一件事咧就好清楚嘅。我细个发生件咩事啊，俾啲滚水淋亲手，咁我记得晒个环境。咁可能咧，马鼎盛咧就系嗰个语义记忆同情节记忆都系强嘅。 唔系记忆咧，我谂从另外一个角度系分两种。第一种咧。你成日用嘅咧就唔会唔记得， 嗯， 你学咗以后攞咗博士，你唔用啦，真系唔记得，因为有无数新嘅嘢要你记，更加重要嘅嘢你要记住，咁你都唔用啦， 即係老人家話：喂，你屋企有冇五年都冇用嘅嘢，掉佢啦！ 睇都唔好睇就抌咗佢啦， 唔好硬掟啊！咁呢種係一種常識啦，有一種智慧啦。仲有一種咧，點解記憶力強咧？又有啲人噼里啪啦啪啦背，可以將呢個圓周概率可以背到100以後。即係我哋最多 3.14159265535 咁已經係好叻㗎啦，因為你唔用啊嘛，因為佢用啊嘛，呢個第一，第二佢理解，即係佢能夠背100位數字，佢必然佢有一個理解喺裏邊嘅，唔係死背嘅，咁就唔同啦。你睇下有啲即係廣播員啊或者評論員啊，佢有時講錯嘢，點解咧？唔係因為佢冇背落嚟，因為佢講嘅嘢佢都未理解。佢只不過係後面啲團隊俾佢，或者佢睇到個睇住個 PowerPoint 咁樣讀嘅啫。咁人哋 PowerPoint 佢撳錯咗，佢照讀嘅喎，大佬總統都試過啦，係嘛？啲頁數錯咗，咁咪死硬咯，就係一個理解嘅問題。 理解好重要，資料搜集反而咧都叫次要啲， 冇錯。 因為而家有好多工具可以俾你嚇，啲、search engine 啊， 你收埋啲錯嘅死啦。係 啦，咁於是咧就要你做判斷啦，你又要 fact check 啊嘛，而家又要再睇多次，因為嗰啲真係可能會錯料嘅嚇。咁、然後你要做判斷，然之後討論個過程又再重新判斷一次，咁但係我覺得咧，通識咧雖然就話啊，我要培養呢一個所謂全人教育，同埋咧仲有一個通才教育。咁全人教育一定係包括咗你點問問題，你可唔可以問？有啲乜嘢又所謂冇完全冇討論空間，或者完全冇思想空間呢啲框架。是不是要打破、即是以前真的即是无论哲学家或者甚至即是闯祸的被人斩头的以为个太阳环地球用地球环绕太阳而转的那些这样的什么地球中心说他们真的付出生命的代价的。但是你不能够叫他不要想你想都不可以想你讲一定不可以讲。 那些是自然科學啫，即係為自然科學而獻身嘅咧，畢竟都唔係太多。為呢個社會科學獻身嘅咧，嗰啲你預咗噶啦。 但係甚至我哋發現咧，原來科學都有政治嘅成分噶嘛。 一定啦。 係啦，邊個話教皇點俾你講呢啲嘢，或者宗教即係政教合一嘅時候點俾你講呢啲嘢？咁呢啲都要討論埋，咁先至開心啊！所以如果識教通識嘅人咧，啲同學應該好向往。因为他有一种自由、就说、原来我样都可以问的、不是权威不可以或者某些政权之下我这些东西就是 taboo 来的我要全部游黑他这样、这个呢对于所谓你的理念全人教育的理念一定打折扣 思想自由当然就是跟我们的研究是息息相关、如果没有一个思想自由的话人类进步空间是一定有限的咁都好简单嘅啫其实。咁但係文杰华刚才提到嗰个资讯嗰样嘢其实都几有趣的。我哋今日个主轴讲咗几次呢常识系会随时间改变嘅。但係而家最新我哋面对系咩呢资讯爆炸。好多网上资讯。隨時都揾到翻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有一啲好數字上嘅一啲好硬嘅所謂 hard data 咧，其實個作用已經唔係咁大噶啦、反而轉咗落去咩咧？就係頭先阿馬鼎盛講點樣去篩選啊，邊啲係真，邊啲係假啊？呢、這個反而個 skill set 係重要嘅，即係將來年青人咧嘅就唔係純粹係強記啦，就係要去分析呢一啲邊啲係真假，呢、這個能力更加重要。 嗰啲係學識用工具啫，即係而家有咁多現代化嘅工具。你要掌握佢，唔好俾啲工具去牵住你走，呢、這个就好重要啦。但系一般即系入世未深嘅咧，佢会俾啲广告啊、宣传啊，特别系即系好原木嘅，好引你即系吸引你嘅嗰啲外壳，你就去写本球末、咁写本球末呢样嘢，正系老师要教学生唔好咁做噶嘛。但老师首先要端正自己一个教育的嗰个思路，就是教学相长。即是你是教师，你曾经都是学生。当时个教师怎样教你的？如果你撞到一个好的教师呢，个好的教师就说，现在我教你的就是过去的知识。你学了以后，你必须掌握它有这个基础，你然后站在巨人肩上，你会面向未来，我教的不是一个学生，而是教 教學生的時候，是希望這些學生在新的時代接收新的事物還快過我，然後他們在更新的時代可以推進這個時代前進。那 這種教學雙長呢，恐怕即是教師在讀這個師範的時候 會有人教他，但出來是不是這樣做呢，這樣就是很艱難，很優秀的教師才能夠即是貫徹始終的，因為教師本身都要不斷學習。甚至同啲學生學習啊，呢啲好重要。 我自己都有，我唔係全職教師，但我都有教一下一啲法律嘅課程啦。咁其實每喺呢啲課程裏面，其實真係覺得係我學嘅嘢唔比啲學生學嘅嘢多嘅，真係我學到好多嘢喺學生上面。 事不必言於途， 冇錯冇錯。佢哋問好多問題，其實係好有啟發性嘅。即係原來我好多一啲好固有嘅概念咧，可能係好老化噶啦。其實 你唔夠膽話皇帝冇着衫啊，學生夠膽啊， 冇錯冇錯。即係 佢有個直播噶嘛。如果好慘嘅就話，我哋要話俾佢聽，喂。不是皇帝有着的，咁不过着少啲，即 系佢化咗妆啊嘛，佢搽咗香水啊嘛， 系啊，即系而家我哋系咪真系要各出其谋？但系咧，我同意咧，陈泽铭，你教呢啲嘅时候咧，其实知识上我哋未必比佢多添啊，因为最新嘅发展咧，我哋未必有，但系我哋仍然有思想方法可以同佢讨论，即系就街住佢哋自己讨论，所以就唔系而家已经去到一个唔系就教唔系教嘅问题，系一齐学，但系一齐推进嗰个知识嘅领域啊。 即系通识呢个问题咧，喺香港当然系一个新嘅事物啦。咁作为呢个政府，作为呢、這个领导呢个社会前进嘅啊，即系话带头人又好点都好啦，总之佢有权有势，佢点样？誰教教他通識？是啊， 是啊， 即他都要做學習嘛，大佬，不是說由於上面中央還大過他，官大就是理大，沒有這回事。 不是，我想很重要的是通識的精神，通識的精神性， 是啊， 和理念呢，胸襟啊，有沒有？ 哇，你們說到胸襟， 真的很重要的。 作為行政主導，他如果有容人的胸襟，甚至是容不同意見的胸襟， 他就做不到主導了，他就做不到領導 了。 你真的很真的很有美好的願景，真的。 香港從來都是尤其是回歸初期，其實我們是一個 挺自由的空間的， 啊， 我都承認近這幾年是收窄了的，跟政府的施政當然有關係，也都跟中央政策有關係的。一個寬鬆的環境始終是更加適合香港，也都適合國家的發展的。其實 即是現在因為大陸的輿論已經是一竹篙打一船人的了，一講到香港呢就說黑暴啊，即系话你哋香港人点点，你哋香港人，即系我哋好好嘅朋友，同大陆平时即系交往几深，同埋佢哋对香港都认识几深嘅咧，成日落嚟 shopping 啊，或者落嚟即系公干啊，即系佢哋都接受呢种通识，就香港而家即系真系咁衰，即系搞唔掂咁样。啊，当然仲会同情你啦，即系我哋而家已经即系嗰个新冠已经冇事啦，你哋仲咁惨，嗱系咪咧？话咗你哋噶啦，咁样啊，有一种咁嘅心态。 冇错。 好啦， 我覺得咁樣嚇，即係好重要咧，就係其實其中一個精神或者理念係勇敢。即係譬如我哋闖入一個知識嘅黑洞咧，我唔知道我哋會發現啲咩嘢，你去抄料啦，抄料啦，啊，抄到一啲黑材料咁先算啦。咁你又點樣個態度點樣去對佢咧？如果我哋只係用一啲恐懼啊，就唔好掂，唔好知，唔好討論，唔好問，一定唔可以喺試題度列出添。即係當然個別事件你有討論的空間的，我現在都不是說那件事用字利大於利那類那個問題，而是說即是我們設了很多框架，然後說這些一定不可以，或者甚至完全沒有討論的空間，我是覺得這個是恐懼大於你自己的慾，那個探討的勇氣 有可能得到不同的看法的勇氣。 嗯，喺從投資呢個角度睇，我之前都講過，即係 there's no stupid question, there's only stupid answer， 從來都冇一個蠢嘅問題嘅，只有一個蠢嘅答案嘅啫。咁所以有咩問題唔可以問呢？係咪？問咗之後睇你點答嘅啫。 嗯， 我又聽講一個爛劇喎，話一個即係笨蛋嘅提出嘅問題，十個聰明人都回答唔到，係嘛？即係喺哲學上邊會有呢啲咁樣嘅反正嘅 喎，咁你嗱問翻啦，即係頭先阿陳澤銘講嗰啲通識嘅範圍裏邊，其中有一個叫全球化啦。嗱呢啲咧將來係咪都會修正？因為我而家睇到而家都唔係走全球化道路， 全球化係一個趨勢嚟嘅，唔係 即係呢個， 即係等於商品全球化。你點可以制止平嘅嘢向全世界流通，而戰勝佢嗰啲生產力唔係咁強嘅商品？呢啲完全不涉及任何政治喎，馬克思都話你即係廉價商品可以打爛一切最強硬嘅長城，邊個唔想即係買呢個物美價廉嘅嘢咧？ 又或者咁講 咧，你攞政治可以封得住咩？ 喺全球化過程當中，得益者最大係邊個咧？當然係中國啦，因為佢靠出口主導廉價嘅商品，而喺自從2000年入咗世貿之後咧，對國家獲得外匯咧係非常之幫助大嘅。咁所以用呢個角度睇咧，商品全球化咧，我就唔相信會有逆轉嘅可能噶啦。 嗯。 但是政治全球化呢，即是民主自由这两样东西在几百年以后一定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因为人类发展的历史，即是你是民主还是官主，这两条已经斗了2000年了，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民主胜利的，没有理由是官主胜利的，没有理由是独裁胜利的。你可以一时有个逆转，这个就是我想讲通识里面你要告诉学生，因为学生是年轻，学生一般比较容易天真，比较容易有幻想，这个不是坏事来的，因为他未见过那么邋遢的东西嘛。因为家长特别现在这些这小宝贝、小皇帝、小公主，是吧，都掩住他，不看得的，不要住18岁才看，是吧，就是这些阿胡就超过了爱胡了。咁你作為通識嘅老師咧，就要話俾你聽啊，世界唔係一定咁美好嘅，世界仲有唔美好嘅一面。你當你長大咗成人，你有負責任嘅年紀，18歲可以投票嗰陣時咧，你應該知道呢個世界有唔美好嘅地方，正係你要去改造嘅。即係我哋呢代已經老啦，可能已經無能為力啦。啊，咁一代一代人去奮鬥咯。呢啲通識係要話俾佢聽，最重要的一樣嘢咧就係、是、事物係複雜嘅，唔係書本上原則咁簡單。當然你要掌握咗個簡單嘅嘢先，一加一係大於一嘅咁。但係即係一呢個概念有好複雜噶嘛。四捨五入1.4都係一啦，0.6都係一啦，咁0.6同1.4差好多嘅喎，係嘛？咁呢啲就是通識問題啦。你喺教算術以下課外嗰啲尖子學生啊，嗰啲思考題可以都攞到分嘅，咁啊話俾聽，喂大佬啊，唔係咁簡單嘅嚇，一個蘋果同一個蘋果，咁你即係點可能完全一樣咧？咁就教佢通識呢方面啦，最主要教佢有啲不同，即係喺常識之外有不同，你要接受呢個不同， 這個、 不是賭錢，賭錢不同最大。現在時間是不是就要聽歌呢？那啊，寶寶星期一，星期一呢個題目是中文的自豪和自卑。除了次官和小弟馬丁盛呢，還請了一位中學的資深教師周子欣，即是中文的，教中文的。 我估都是。 那你自這些人說即有咩咁自卑呢？梗係自卑啦，頭先我都話即係有啲逃港落到嚟香港，即係60年代第一件事呢，知道喂快啲學英文啦，如果唔係唔掂㗎。點解呢？我睇見啲達官貴人發達嗰啲人全部識英文嘅，唔識英文 好明顯㗎，當時 係啊，咁你咪要自卑囉。到而家中國你喐啲話，唉，我有幾多億啊，我世界第二甚至第一，問題你出到去唔使出到去呢，你一